其是點火儀式，更加是創意的重中之重。開幕式將會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表達，以簡約、安全、精彩為創作原則，立足於世界，展望美好未來。儀式全長大約100分鐘，參演人數大約3000人，而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就有15000人。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預測本港漸轉多雲，聽朝寒冷，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2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偏北風，聽晚東風增強。展望隨後一兩日氣温稍為回升，星期一有幾陣雨，下周中後期大致多雲。依家氣温17度，相對濕度59%，寒冷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573点，升771点，总成交金额1139亿几。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蚊，升7蚊；盈富基金24.7，升7.2；阿里巴巴120.4，升6毫，系120.4，系升6.4；汇丰控股57.9，升2.75；友邦保险85蚊，升4.35；恒生中国企业87.04，升2.42；美团226.8，升7.2；港交所442.6，升4.2；京东集团284.8，升5.2；中国平安63.7，系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1，英镑10.574，瑞士法郎8.453，澳元5.54，加元6.13，新西兰元5.178，欧元8.9266。每百日元对港元6.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9点，升198点。港金报1681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8美元，卖出18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喺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啊，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菠萝斜径多车，龙尾去到康。湖居反方向出去九龙普通道近住万年街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木棉山路。咁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石岗菜站仍然系比较车多缓慢噶，龙尾排到去石岗新村。封路方面啦，提一提大家啦，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啦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4，听朝早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驾驶人士要注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个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喂 喂 喂， 呢啲真系乍暖还寒，真系今朝咧就冻到雪雪声。晏昼咧我就后悔着咗咁厚褛翻嚟公司。 好啊，你一家收工嘅时候咧。又冻噶啦， 系啊系啊， 大家收工嘅时候又冻噶啦， 冇办法、啊， 本身今日已经初四咁嘅样噶啦， 系啊，仲要咁样样， 其实算几好啦，翻一日初四之后，你听日又可以玩两日， 都其实系 算几好 的，所以咧好多人好醒噶，其实好多咧可能即系私人公司有啲可能 work from home 啦，有啲可能都系要翻工嗰啲咧，其实就索性请埋今日假，咁佢就连续咧可以放到六日假咁样， 但系唔系咁容易噶，我都有啲问啲朋友，我请埋初四咪得咯。轮资排辈噶， 咁系都系嘅，咁冇办法啦。咁一间公司都要有人运作嘅。 咁、啊、所以今日我谂大家翻工个状态都系，又要系星期五啦。其实都唔系真系翻工咁嘅感觉嘅。 系噶，其实都系 处理下少少嘢咁咯， 喺度等咯， 等下利是咯。 我好 respect 今日仍然翻工嘅人， 包括 我哋， 包括你，我好尊重你，我好仰慕你，好佩服你啊嘛， 好谨守岗位、啊。 你唔 respect 我啊？ 我 respect 你啊。 系啊，但系咧要同大家讲，今日虽然初四，大家会有初四咁嘅样、嗯，但其实真系唔好咁嘅样，因为咧。同我哋今日点歌全城点歌大行动有关 啊！系啊，系啊， 因为其实咁初四 要开心啲啊， 众神归位嘅日子、啊， 我都唔知道有呢一个讲法， 我都唔知啊！咁跟住喺我今日 search 初四有咩特别嘅时候啊，系原来众神归位，大家初四咧有一种即系其中一种啦，咁啊实在太多嘅民间传统啊习俗咁啦，呢、這个都系拣啲比较啲我哋 assess 到嘅嗰种， 系 初四咧。接财神啊嘛，你谂下你初四咁嘅样接财神，我系财神都唔益你啦。 即系苦瓜干咁啊，口面人哋见到你即刻兜远咁样走啦。 而家洗个面，靓靓仔仔都未迟嘅。 喂，将翻靓个头，收收个甲咁样， 啱数啊！ 剃一剃须，喂，好多人未剃须啊，到今日我 你看看 我发现啦，初四啦，好剪指甲啦，唔好懒开啊，懒几日啊咁样啊。 所以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就系财神啦。 系啦，咁啊，大家有啲咩咧？应该好多嘢同佢讲啊，系嘛，好多愿望也好，咩都好啦。咁啊，转头六点钟，我哋六点半六点钟嘅时候就一齐，即系同阿财神爷倾下偈啊，咁样。 系啊，啱啊，系啦，过去呢三日啦，即系虽然我哋都咪又照开嘅，咁但系啲前前后嗰啲点咧？ 咩前前后后？ 即系嗰啲 点样度过 嗰啲咯？ 你讲起呢样嘢，我啊想分享翻啊，真系呢个即系熟能生巧咧，我喺呢个新年入边系真系体验得非常之透彻嘅，即系因为呢几日虽然都要翻嚟公司开麦咁，但系可能即系日间嘅时间啦，或者可能晚上嘅时间就松动啲啦，即系多啲时间、可能同朋友啊、同屋企人喺屋企食下饭咁样。咁基本上咧系啦，同嫲嫲饮茶咁样。咁但系咧呢几日 keep 住咧都系食一样嘢嘅啫，冇变过噶。都系食糕嘅啫，糕吓。咁然后我就喺度谂紧啊，到底边一样嘢先系糕，即系呢个贺年嘅糕点之最咧？咁样，因为我 keep 住整咗几款唔同糕啊，我发现有一样嘢就系我系以后都唔会再整萝卜糕。萝卜糕系好难整得好，我发现，即系唔系讲紧真系自己整一个萝卜糕出嚟， 即系点样 煎煎靓嘅萝卜糕系好高技巧啊！ 系 每一次咧，嗱，即系首先一样嘢，我唔知道大家煎糕嘅概念系点啊？多成你煎唔煎糕 先？我唔煮嘢食嘅，基本上除咗面之外， 你斋食嘅啫。 系啦 ，OK， 唔怪得肥咗，肥咗啊，好似 肥咗好多啊！ 嗰个胎出 早几日，啲朋友嚟屋企打边炉嘅时候咧，即系提我话打断你，咁就讲起一个 topic 就系讲我肥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大家又讲好踊跃，连埋屋企人一齐，跟住就玩咗个游戏，就估下我腰围几多咁样。 你而家有冇36啊？ 差唔多原来 真系噶， 35.5， 哇， 好夸张， 好准啊，估得 35.5。 不过其实我都系用我自己嗰条腰去判断你嗰。 你 几 多 少？ 你几多 少？我都好似33啊！ 哇， 讲笑啊！ 都系噶，按翻 个 比例，33都唔少嘢噶啦。 我谂应该有啊，我估我翻去再度下啦， 即系食呢啲嘢咪肥咯。 系啊，咁加上呢几日系咁食糕就更加啦。咁啊，讲翻正题，我唔知道大家煎糕嗰阵时系嗰个处理手法系点啦。第一，我要强调就系好多人啲糕雪完冻冰冰之后咧，佢觉得系要解咗冻先煎嘅，唔使噶。你喺个雪柜攞出嚟就落镬煎噶啦，唔好解冻先煎啊， 系 会散噶，好容易散，尤其萝卜糕啊，好容易散噶。OK， 冻冰冰你成嚿掉落去个镬嗰度，咁啊煎咗佢。OK， 其实会唔会咧？ 好多人都知道你不知道 唔系，系咩？ 我不知道因为嗱，我冇住，我不知道 我唔系净系我嘅，我见好多人咧，即系我啲朋友咧，即系可能即系我哋小做以前咧，即系爹哋妈咪做啦。咁到我哋呢一辈而家啱啱可能结咗婚出嚟自己住啦，咁自己要处理呢啲煎糕嘅嘢咧，就好多人原来都唔识处理嘅。咁然后咧，呢排又食啲年糕啦，年糕我好中意食嘅，饮蛋汁真系一流嘅咁样。跟住然后啲椰汁糕啊，剩啊，咁蘿蔔糕我覺得最麻煩嘅，因為我煎親都散啊。 哦，咁咪唔好意頭啊，散啦。 係啊，咁我覺得唉點樣啊？即係大個蘿蔔糕又好好味，其實我中意食，但係好容易搞散佢咁樣。咁好似唔係咩啦，咁好啦咁。咁但係我相信即係熟能生巧呢回事，所以於是乎喺初一之後，底蘿蔔糕食唔完。 哦， 初二我再煎。再散，初三 你冇上网 research 下点样整咧？ 系啦，到初三我知错啦，今天终于知道错啦，我就喺度 search 萝卜糕点样煎唔散 咁。用咗三日， 系啊，用咗三日，我终于知道唔得啦，原来系都要靠呢啲嘢嘅咁样样。咁原来就系我个人需心急啊，唔可以用大火煎啊。我一用大火煎咧，你一反多佢几嘢咧，佢就会散啦。咁啊，跟住然后我决定今晚翻去仲有少少，再试用细火，用细火我唔反佢咁多，我煎到佢系咁上下先，等佢几分钟，细火煎佢几分钟，睇下今晚可唔可以成功。 但我想知，当你初一失败咗之后，系咪都冇即刻有个意识系要即系？上网又好，问人又好，请教一下。 未有嘅， 系谂住要自己揣摩一下点样做啊？ 唔系啊，当下我觉得系第一日，我觉得系 咁啱啫。 萝卜糕系咁噶啦，咁啱啫。呢个萝卜糕唔靓啫。但系第二日再去朋友屋企嘅时候，唔系人哋嗰啲唔系咁噶，系我啲系咁。 你又唔系第一年食萝卜糕？ 冇理由啊，系咪先？人哋去酒楼嗰啲都唔系咁噶嘛，煎到一嚿嚿噶嘛。我话煎唔到一嚿嚿嘅散晒萝卜碎咁样，咁啊冇计啦，咁啊硬住头皮去到第三日，我先上网 search 啦，冇办法，食咗两日都系食唔到整齐嘅萝卜糕，今日唯有再接再厉。 好正啊，同一底萝卜糕由初一食到初四，你应该影低每一日。 其实唔系同一底嚟，系因为身边咧，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嘛，阿妈又俾一底你，啲朋友又俾一底你客气，跟住然后外母又俾一底你咁样，咁加加埋埋可能就有几底噶。 咁但系你每一底嘅处理方法应该会唔会有唔同噶咯？可能即系你用同一个方法， 我会尝试咯，但系。我冇諗到係嗰個火候嘅問題咯，嗰下即係真係天真啊！我第二次係諗住落多啲油嘅，我諗住啊係咪唔夠油咧？好似唔係好，即係人哋煎出嚟係有少少金黃色噶嘛，咁啊係咪唔夠油？所以即係唔可以一底咁樣煎出嚟好靚咁金黃色咧， 唔得嘅， 係啦。跟住成日落多啲油啦，咁樣好似仲衰。 你幫佢起個名咯，金銀瀉地咯。散晒咁样铺晒出嚟咯，啲萝卜糕金黄色啊，帮我散晒咁好似散纸咁样。 对唔住，即系今次我发现原来显出者好低字，我而家要同咁多听众道歉，就系对唔住，用咗咁多时间去显示出我自己有几咁低字。 煮开嘢食嘅听众听就，哎呀，斌神你啊，经验 冇啊，唔够啦， 师傅经验啊嘛，我呢啲系叻啊，人哋嚟屋企千祈唔好煮嘢食，全部都系订翻嚟啊，买嗰啲打边炉最好唔使煮啊。 你呢啲都要嘅，你都要霎要成。啊！杀得好唔好都讲究啊！ 个责任唔喺我度啊嘛，关人自己咩啫嘛。但好得意啊！年初二有啲朋友上嚟屋企啦，嗰晚咁咁啱我全家亦都喺度啦。咁所以就我啲朋友同埋我全家人就喺度咁啊打边炉嘅。咁有啲真系第一次见我屋企人，我屋企人又第一次见佢。 OK， 即系一个咁样嘅局面，大家好似拜年咁，有一种见啲好似远房亲戚咁啊，即系你未 warm up。但我妈就冇嘢嘅，因为我妈系一个又同任何人都倾到偈嘅嗰种状态。 OK， 咁我老豆就会怕丑啲咁样啦，咁跟住咧最有趣嘅系咩咧？就系出现到一啲好耐冇见嘅嗰啲新年亲戚拜年嘅局面啊！ 即系点啊？ 即系头先咪话 你呢排结咗婚未啊？嗰啲啊， 即系譬如头先讲，其中一个 topic 就讲啊好肥啊咁啊，咁跟住之后就又度腰围咁样，都系讲下呢啲啦。跟住出现一个状况就系、是、大家会讨论紧我，因为屋企咧会摆我细嗰啲相喺度，跟住就话哦睇、哦、过咧。 波盛咧细个，即系我啲 friend 讲啊，其实波盛我睇过你 IG 咧 po 你细个啲相，你好得意，你阿妈帮你衬啲衫好靓，做乜你大个搞成咁咧？咁大家喺度攻击我啦，咁我觉得 OK 嘅，几好笑嘅咁。然之后我妈咧就兴奋起上嚟，系啊，个仔啊，细个点点点啊，佢行咗入房。攞一沓相出嚟， 哇！ 然之后大家几 公开处决啊？ 成班人围咗喺度睇我细个啲相啊！ 系系系， 呢个画面 suppose 系嗰啲即系每年拜年咧，譬如亲戚嚟到咁，大家 就会 讲翻呢啲啦。明明由细睇到我大咁，都会做呢啲啦。咁你大个咗之后，好少有呢啲 topic 噶啦，大家都系讲做嘢啊，嗰啲拍拖嗰啲啦。 系啊。 哇、啊！一个久违嘅画面出现，你真系见我真系忍唔住影嗰张相咧， 吓 成扎人围住 睇住个相簿啊， 喺个鸡煲隔篱。咁啊，我妈攞一沓咧就唔系相簿，佢咧过晒胶，你当好似 yes 卡嗰啲咁样逐张逐张逐张咁、 哦 okay。 因为一啲重要嘅相，佢会手板咁大张过咗胶嘅，可能有佢同我爸嘅结婚相啊。 O K， 咁有好多我细个嘅相，跟住之后咧就攞晒出嚟就俾大家睇啦， 如数家珍啊！ 我一路食住个鸡煲，就望住班人睇得好开心啦、 啊。你就好尴尬啦， 佢哋系咁讲我，哇！啲人讲得冇错啊，细个得意嘅时候咧， 小时了了啊，点啊？大未必佳喎、 啊。啊，你细个咧真系得意晒咯。 好惨啊！ 同埋话我细个一鬼鬼地，做咩你而家搞成咁啊？暴殄天物啊！咁即系嗰啲，即系大家都会话啊，其实你有靓嘅基因嘅， 可惜喺后天嘅时候你就荒废咗啲咁好嘅嘢。 所以我咪话咧，我呢啲系咩？靠后天努力嘅。如果后天唔系咁努力咧，唔会个样搞到咁。 所以证明你后天真系好 俾心机， 好俾心机去破坏呢件事， 搞到自己个样咁衰啦咁。 何必咧，波胜？ 系啊，先天好好地噶。咁所以我觉得见到呢个画面几得意啊，好怀缅咯。 大概嗰阵时系细成点先？系咪嗰啲咧？ 幼稚园咯。 我以为嗰啲系唔着衫咧，即系一岁都未够，跟住影呢啲 B B 冲凉咧，有个姑姑咁样噶嘛。通常啲阿妈都中意贴张咁噶嘛。 年初二啲 friend 嚟我屋企睇过啲裸照咁样，真系唔掂啊！嗱，今日咧，因为琴日有听众咧就话，点解琴日唔播呢首歌？咁既然咁，我哋今日又播翻咯，农历新年又播啲应节歌啦，系咪先？ 好，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殿。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歌舞 我成日大宇哥比較忙啊，我哋都有想嘗試聯絡請佢上嚟咧。你知農曆新年咧， 係咁啊，新年忙都好事嚟嘅。 係啊，希望有陶大宇嘅《紅桃大宇喜迎春》啊，聽到悶味啲新年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1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130宗本地个案之中有59宗源头未明，其余71宗与其他个案相关。另外，初步阳性个案195宗。59宗源头未明个案，有10宗在深水埗区，分布在医局街、大南街、北河街、南昌村、福华街和福荣街等。其他源头未明个案分布在愉景湾、东涌、日东二村、元朗、土瓜湾、荃湾、石硖尾、港岛上环、帝后华庭一座、西湾河、嘉亨湾二座、灣仔、赤柱和平洲等。另外，源頭未明個案亦都涉及地盤工人，涉及在港鐵火炭站、大圍、亞街老街舊中電總部、觀塘考明街的工程。元朗廣場的牛角亦都有個案。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說，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嚴峻，個別公立醫院有員工在家庭或者社區受感染，個案包括確診或初步陽性，當中涉及多間公立醫院，崗位包括護士、病人服務助理、外判員工、文職等。有員工感染的公立醫院包括聯合、靈實、將軍澳、明愛、仁濟、天水圍、青山和瑪嘉烈醫院等。劉家憲說，因為部分個案有同同事吃飯或者除口罩聊天，有16名同事因而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而要安排檢疫。工聯會8名立法會議員去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出現時施行的措施已經不足以扭轉疫情持續擴大，提出五点建议，要求政府加强应对疫情。工联会建议政府尽快进行全民检测，必须提高本港检测能力，有需要时向中央寻求协助。其次，应该增加本港疫苗接种名额，扩大疫苗气泡使用范围，运用大数据进行病毒追踪，进一步优化安心出行追踪功能。另外，工聯會又促請政府完善家居隔離和檢疫中心的措施和安排，並且支援受失業或停工影響的工友，包括設立失業援助金，並且為受影響行業提供資助。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宣布，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明天起暫停流動登記隊在12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為市民登記至方便的服務，直至另行通告。市民仍然可以在流動應用程式商店下載至方便應用程式，透過簡單步驟自行利用應用程式登記至方便。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到設於全港多個地點的自助登記站，或者各間郵政局的登記服務櫃位，直接登記包括數碼簽署功能的智方便家。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聽朝寒冷，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2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偏北風，聽晚東風增強。展望隨後一兩日氣温稍為回升，星期一有幾陣雨，下周中後期大致多雲。依家氣温17度，相對濕度60%，寒冷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擊報導。

人是很有趣的，很容易受到外围的环境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听过有张敬轩的 Trigger， 不过波成你这些市区人不明白的了，当我这些新界人今早八点钟起身，新界再低一两度那下，醒唔到啊！ 手机再次响起铃声，你的冷酷眼神都在脑海生根。不要让心再痛了，让眼泪再流了，还是一次一次的擦肩了，你还选择？多希望呢？ 起身，其实同呢首作品有少少似噶，都系一种迷迷糊糊嘅状态。原子崩离，冬云，系嘅，我知嘅，你唔使同我讲。单身低一两度啊嘛，唔止新界啊嘛，咁你咪乖乖地趁新年，快啲揾翻个对象咯。 每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垂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到，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事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健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

在冬的不怕冻， 泳儿，叶落冰川， 抗原测试。政府目前有向目标地区的居民派发，并且已经采购数以千万快速测验套装，预料下个星期到达。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晚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2%，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排到去龙翔道近龙盘苑，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交通都系受影响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对出。咁就系较早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龙尾就分别排到去龙翔道近龙盘苑、观塘道近启业村，同埋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彩云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啦。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近住万年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沙角尾，福民路出去普通道的交通都是受影响，车龙排到去邓兆坚运动场。另外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石岗菜站还是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锦泰路。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啱啱清咗场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就係咧小轮服务方面啦，富裕小轮嘅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啦，喺傍晚六点钟回复正常服务。重复一次啦，就係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服务已经回复正常啦，咁要乘搭嘅朋友啦要注意啦。特别安排，特别嘅交通安排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喺十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噶，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部分慢线封闭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嘅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二台中你一家， 虎虎生威。 子豪阿涉，新年一家人好似我哋三五成群咁聚埋一齐，做咩好？ 天儿， 有我哋喺度，就梗系要玩下 IQ 题啦。知唔知点解今年最啱玩音乐啊？ 虎年玩音乐， 苦中作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点歌咯，嚟啦！初四啊，嚟啲好嘢咯， 好紧张啊！今日我哋要接财神，哇，大事啊！ 嚟啊嚟啊嚟我度啊！我屋企好干净啊，而家。 喂，我屋企咧虽然咧就 你啲萝卜糕咁好食， 话好舒适，但系我屋企胜在有猫。好可爱嘅阿财神爷嚟， 佢中唔中意猫啊？ 招财猫啊嘛，你冇听过咩？ 哦，咁你有招财猫，你唔使要财神啊？ 唔系咁讲嘅，即系一齐噶嘛，成 set 咁样噶嘛。你见唔见嗰啲酒楼都系咁样成 set 咁样摆喺度噶嘛？ 成 set 系啊，成 set 噶嘛， 一同款凑齐咗咧就可以哇，好好， 好似龙珠咁，你要凑齐成套先有嗰个效力噶嘛，系咪啊？ 系啊，今日我哋点歌咧嘅对象就系财神啦，因为适逢今日初四众神归。位啦，因为民间习俗就会接财神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拣咗佢做对象，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有咩说话想同财神讲咧？想去保佑下你又好啊，身边啲人啲咩咧？同埋拣咩歌啊，紧要 呢啲嘢咧，讲真，我话唔执书嘅，不如就听下我同财神爷有咩讲先啦。 要讲好说话，拣好歌啊，唔系佢保佑你啊， 都点都要保佑下啦。 好，听下斌究竟写啲咩俾财神，睇下你有冇资格嚟紧嗰年行啲好嘅财运啦。 知财神咩系神呢？有人话神都系人，不过神可以做到人做唔到嘅嘢。所以他就是神了。当然财神爷你就是掌管金钱和财富的神，自然在人界是高神一等的。人非尧舜，又有谁会不崇拜你，又有谁会嫌钱腥啊？所以个个都希望财神你间中都会做下人做的事，即例如交朋结友咁啊。嗱，以我为例啊，同我做朋友，个个都话我份人好容易话为，又唔计较，又肯蚀底。所以财神爷，如果你肯同我做朋友，都几好噶。嗱，你唔使担心，我唔系嗰啲需要夜夜笙歌，就好似玉林嗰啲人嚟噶。我好简单嘅啫，生活无忧就得噶啦。有多咧，我仲会攞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添。所以你话我呢个朋友系咪值得真心交啊？不过我明嘅，财神你再交友广阔都好，我知道个个人都想同你做朋友，个个都做朋友，唔通个个都想做朋友咩？讲到尾咪又系为咗着数。所以我知道你左右做神难，世界上嘅资源的确系有限嘅，又边可以话人人发达咁着数啊？起码马克思主义到今时今日都仍然只是一个理想，就知道法力无边都会有限制的，边有咁易话五饼二鱼就可以食得饱人呢？算了算了，你不同我做好好的朋友都不紧要的，你去帮啲更加有需要的人啦，只要你不讨厌我就得了。嗱，作为你的朋友点都好，最后我想点一首张曼芝的一样送给你，希望你每一日都可以好似今日一样，一样咁香火鼎盛，每一日都一样如常快乐。经常都觉得同你这么远那么近的奔神上。 冲 有啲人咧就好贪心嘅，好想咧每年都比上一年更加之富有嘅。我就好平淡嘅啫，年年都一样，都咁富有就得噶啦。 你知唔知财神最唔中意咩？ 系咩啊？ 啲人同佢认亲认戚，无端端话咩作为朋友， 冇认亲认戚，即系交个朋友啫，系咪？即系神仙都需要朋友噶嘛？每个人每个神都需要朋友噶，系咪先？ 我呢啲唔同啊。神系咩？神以前虽然都系人，但佢做到人做唔到嘅嘢，所以叫神啊嘛。所以咧，呢个摆喺心里边尊敬同埋敬仰嘅。 O K O K。 所以我嘅角度唔同啦。听下我写啲咩俾财神啦。 亲爱的财神，你好啊！正所谓送神早，接神迟，初四众神归位，而家呢个时间够晒迟啦，接你就啱啱好啦。财神啊，财神！其实我同屋企人呢本身都唔系传统嗰批嚟嘅，即系都冇乜咩禁忌啊习俗要跟，新年要做啲咩啊食啲咩啊都好随心嘅。所以一路对于初四嘅概念就系大家放完假要开工咯。都唔怀疑今日原来系接财神你啊，真系唔好意思啦。唔怪得知啊，我一路都冇乜财运啦，平时初四个样咁衰啊，唔好话财神你啦。村口嗰只旺财啊，都唔想理我啦。所以新嘅一年我知啊，最紧要执靓仔自己，咁啊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啦。既然今日系讲开接财神你啊，我就谂住应下节，就睇下有啲咩民间禁忌啊、习俗等等，试下跟下啦。咁我见到有人就话要接五路。即系拎嗰啲香烛去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嗰度嘅财神堂嗰度迎接你，有啲难揾、啊，又唔系好熟路，啊，睇下有冇第二样先。食节罗，即系话将食剩嘅年菜煮晒佢，寓意将嗰啲旧嘢抌走晒。财神，其实我屋企好少煮饭嘅，所以都冇乜食剩嘅嘢。就算前几晚打边炉都好啦，啲嘢我都食晒啦。似乎唔系好 work 喎，好我再揾个第二样。啊，呢样咧，我谂我就做到啦，就系愿望要清晰明确啲，同埋唔好贪心。我财神呢样我应该做到啊！我希望新嘅一年咧，我嘅人工可以double 啦。嗱，唔贪心噶啦，财神，唔信你望下我而家搵几多人工先啦。系啊，睇完之后你就明噶啦。唔该唔该，帮下手啊。话时话啦，财神，唔知今年你会唔会忙少咗呢？因为我发现以往大家捉嚟捉去，最兴都系讲赚多啲啊，生意兴隆啊，财源滚滚来呢啲同钱有关嘅。但系今年又好，上一两年都好呢，大家讲得最多反而是身体健康。我想大家都明白，比起钱健康应该是更加重要的。那人没事才可以做世界冠军的嘛。所以既然是这样，财神我都想着祝你身体健康。今天归位还归位，你出出入入去不同的人的地方，记得戴口罩啊，你不要病啊，知不知道？你没事才可以保佑到我们的嘛。所以财神呢，我咁关心你，对你咁有诚意，记得俾啲表示啊，财神，我嚟紧嗰年靠你㗎啦。身体一路都好健康，因为财唔多嘅波成常。 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卑躬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見傳媒交代最新疫情和措施。他說現時每日超過100宗本地確診，源頭未明個案亦都不斷上升，奧密克戎變種病毒亦都快速傳播，相信這一波疫情是兩年抗疫以來最惡劣。他宣布將會加大檢測量，以盡早切斷傳播鏈，將會在馬鞍山體育館重設火眼實驗室，再加上已增加的每日檢測量，令到每日檢測量增加至300,000次。另外，政府目前正是採購數以千萬計的快速測試套裝，預料下個星期到達之後，到時會推行全民快速自我檢測。本港新增13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地感染佔130宗，當中源頭未明個案59宗，再創這一波疫情單日新高，初步陽性個案大約195宗。衛生防護中心說，這一波疫情至今錄得220宗源頭不明個案，由自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流行，大廈好易出現垂直和橫向傳播。中心亦都留意到節日之後出現跨家庭爆發個案，如果感染個案持續上升，未來可能要實施家居隔離。醫管局表示疫情嚴峻，多間醫院有職員在家居或者社區感染。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到訪北京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習近平說相信兩人的會面一定會為中俄關係注入更多生機活力。普京感謝習近平邀請他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又認為兩國關係是良好關係的範例。俄羅斯傳媒報道，兩人簽署了聯合聲明，俄中計劃加強東盟在區域架構發揮的關鍵作用，並計劃加強在歐亞經濟聯盟以及一帶一路框架內的工作，以深化合作。天氣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晚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63%，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宅安村，因为有车辆着火的意外事故，一带的交通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宅安村有车辆着火的事故，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地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一带车多，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因为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接近北港。而在马鞍山的西沙路近住泥涌一段来回方向，现在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帝琴湾和大洞村。锦田公路近住石岗菜站一段的交通繁忙，现在去大埔方向的龙尾近锦田诊所。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的东昌街因为道路工程，东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祥纪念学校一段的东昌街仍然都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心碎溝起烏煙一片，和無心睡眠，和腦交戰，踏着腳在懷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閉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見，就讓我在懷內重得温暖。憂鬱不明朗的天活在我的心裏邊，始終只有方可令逝去的心再见。 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织，白灼灼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呢、這個 EDM Friday 嘅 DJ set 用咗一啲懷舊啲嘅廣東歌，當年代嘅歌好多一啲快歌都好啱咁樣砌埋一齊做個 DJ set。而當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remix 版本啦，又或者一啲改歌詞版本，好似而家聽緊嘅呢一首咁。 呢個頭好鬼厭倦，嗰裏頭痴痴地閃，邊裏頭？你阿妈话痛，因问解救，就背后你阿妈，你阿公话痛，当佢系你老豆，好快走到街口， 你是我的挑选和彼此意愿。在明日晨雾没声的飘荡后，我会放弃它，但已无力停住这晚一段自发地发生之恋，纵使苦也短。 半个钟头都拣嚟一啲怀旧嘅广东歌，做咗呢一个 DJ set 嘅，一啲你都应该听过，一起个前奏可能你已经识得跟住喐嘅歌。因为呢个农历新年啊，除咗大家都系听一啲传统贺年歌之外，都有一啲怀旧歌可以攞住嘅嗰种 mood 啊，系啊，少少中式啲嘅感觉咧，系过呢个新年啊。呢、这个 DJ set 咧最尾送俾呢个麦建文嘅呢首眼看手勿动啊，喺度都系继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